今日在网上看到一篇文章，我觉得很值得读出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在这间公司里面，我们有70后，有80后，有90后，有00后。这篇文章就是来自资深足球撰稿人施建章先生写的。这篇文章的题目叫做《作为70后，我深切向年轻人道歉》。咁我而家就读俾大家听下呢一篇有少少长但系好真挚嘅信。佢话1989年嘅六月咧，那个震撼佢哋一代嘅画面，好似癌症一样留咗喺佢哋嘅心扉，已经30年。之后有8年，佢哋经常都去启德机场嗰度送机，好似今夜星光灿烂嘅歌词，恐怕这晚这个璀璨都市光辉到此。2019年嘅6月12日。明哥的歌曲应验了。作为逃难一代的后人，我们的父母不识字，成日都是抱着那个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啦。我们年轻时代没有选择，一生的目标是努力读书考入大学。由小到大遇到不合理的事都是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啦。排队打尖，被黑社会收下陀地，女同学被飞仔撩下，都是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啦。我哋做乖仔，长大之后都冇同父母说不。佢哋逃难而嚟，中国开放之后，佢哋相信会有改变。我哋冇教育佢哋如何认识咩叫极权。我哋沉醉响精英主义，崇尚纸醉金迷。我哋冇教育佢哋分辨善恶。我哋冇好好教育佢哋向蛇斋病众说不。我哋熟读咗中国嘅历史，冇批判犬儒嘅勇气。我哋从小被灌输唔好理政治，做好事要热心，对政治要冷感。结果培养咗我哋呢一代政治洁癖嘅怪兽。我悔疚冇教育父母分辨蛇斋病种有几恶毒，今日俾佢哋老劫咗父母、自己同埋下一代嘅自由。作为70后，我对疏忽照顾父母，让他们投下了魔鬼的一票，连累你们今日受尽折磨，深切向今日的香港青年道歉。2014年的9月，占领中环发生之后，我这一代上了岸或者快将上岸的朋友向你们指责。我同代的社工同学大部分没有为你们发声，就算参与运动，对你们的诉求完全不理解，还大义凛然地指责你们升级，因为你们占领阻住他们年幼的子女去学拉小提琴和打网球。你们的行为影响了楼价，你们没有楼住，但你们的第二层可能因为你们的行为令到租值都下跌。结果2016年的鱼蛋革命令我们这一代和年轻人失去了自由的代价。当我们一批以和平形式要求一人一票选特首的和理非非领袖都步上了圣雄甘地的后尘，被判入狱，大部分人都是无动于衷。我悔疚没有同同代冷血的朋友割席，令到你们那份怨愤一直不能够释怀。年轻一代，感谢你们勇敢站出来，生命好可贵，晚上请你们回家了。侏罗纪的年代，速龙可以晚上觅食，你们要小心。年轻一代，我们不割席，不指责，历史的对与错是由当权者去撰写，不必为一些冷血的中坑和老爷去动气。年轻一代，我们的路线不同，但是都是热爱自由，热爱香港这片土地。你同我都系香港同根生。作为70后，我深切向80、90、00后嘅年轻人道歉。我哋响殖民地一代长大，老系回顾当年嘅美好，遇到大事净系讲句我唔识政治噶，让你哋呢10年受尽白眼。当我哋嘅警队、廉署、教育都赤化嘅时候，我哋冇守住你哋嘅核心价值，令你们今天吃尽苦头。作为70后，我们透支了你们一代的资源，守不住法治。今天我们一起同行， 就算输咗，我哋都同你哋一样唔会认命。各位同我同代嘅七十后，若果你哋仲有半点良知，喺可以嘅范围之内，放低你哋手上嘅工作，支持下后生仔。佢同你哋嘅仔女系一样，都有阿妈生。佢哋嘅所作所为，除咗系为自己，其实我哋每一个香港人都受惠，因为佢替我哋争取免于恐惧嘅自由。施建章先生喺最后有一个备注啦，佢话唔啱睇同埋中意 unfriend 佢嘅朋友咧，请欢迎 unfriend 佢，因为佢嘅信念同大家唔一样。佢话如果你哋系希望生活喺极权之下，咁就唔好咁冇骨气，呢头闹完班后生，嗰头又移民谂住走佬，你要走咧？你知道你翻去边度啊？呢篇文章是一个七十后写给八十九十零零后的人，我成日知道未来咧系属于佢哋嘅，而家佢哋所做的所有事情咧都唔系为自己嘅。如果佢为自己咧，佢去咗排两个钟头饮嗰杯奶盖茶噶啦，或者打下机啦，或者你望下自己十五、十六、十七、十八岁嘅时候你做紧乜嘢？可能你第一次谈恋爱，可能你啱啱毕业。可能你啱啱彷徨紧，大学唔收你，你唔知做乜嘢。佢哋知自己做紧乜嘢。